身边少了什么，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你可知道我在爱你，怎么对我不理睬，请你轻轻告诉我，不要叫我悲惨，哦哦耶耶，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哦哦，爱你在心口难开。知道我在爱你，怎么对我不理睬，请你轻轻告诉我，不要叫我悲惨，哦哦耶耶，我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心口难开，我想你在心口。